年三十晚嘅敏感时刻啦，敏大人， 竟然我哋啊， 系啊， 可以团聚啦， 系啊，团聚，同埋算团年， 系我哋团年啦，咁啊，嗱，啱封咁封利是俾你啊，咪第一封啊， 唔系啊， 吓，有冇搞错？已经好。好咩噶咯，好有效率噶咯。 Andy 早你廿四小时，真系啱啱好廿四小时。 系， 寻日就俾咗我，佢就一个压岁钱。不过咧，以前我系收利是多，我好少收压岁钱噶。 我其实唔知道有咩分别，我以为压岁钱就系利是咯。 系压岁钱就系话摆喺枕头底咁啊，等到即系有啲寓意，唔知啲小朋友快高长大啊，身体健康啊，学业进步啊，即系嗰啲。 我觉得其实系咧贪佢哋单啊， 系 即系已经年卅万已经周围炒噶啦，周围跑。好啦，又跟住得俾少少钱你啊，嚟快啲瞓啦，嗱你要瞓噶啦，咁点样瞓？我话你将封利是摆喺个枕头底度压住佢瞓咯，咁你哋就瞓啦。 系，但系原来咧喺北方咧，我听我有啲亲戚讲咧，因为佢哋青岛人嚟噶，佢哋话咧原来佢哋年卅晚咧尽量系唔瞓觉噶，因为原来对于佢哋嚟讲咧就 等个年兽嚟咁样啊， 系累紧啦，就话要迎接新年，所以尽量都要夜瞓嘅。咁直情咧，我啲。親戚嗰啲咧，咁佢哋話直情以前喺青島慶節嘅時候係點樣咧？佢話真係唔瞓覺，佢喺度包水餃、包餃子，凌晨喎。咁點解咁做咧？就係咧，因為要朝頭早大概五點幾咧，就要去屋企人嗰度敲門，跟住就煮啲餃子，就慶祝新年啦，年初一。所以而家佢哋係唔瞓覺嘅，即係而家就唔係。 佢就係包緊餃子啦。 係啦，而家就唔係。咁跟住我話，咁有咩分別啊？佢話原來咧，越早去到嘅即係第一家去到嗰個嘅長輩。屋企咧就代表系最尊重国家，即系譬如譬如当我啦，我要去到我妈嘅屋企， 压力太大呢啲 系啦，就凌晨五点钟我就一定要去我妈度，因为我妈系最大嘅。 sorry 啊，呢啲唔啱我呢啲时代， 系啊，即系对于我哋嚟讲，凌晨嘅时候就开始瞓觉啦。 唔系压力太大啦嘛，其实有心咪得咯。 系啊，同埋原来有啲禁忌喎，年卅晚，我而家先有啲知，有啲唔知。 系， 例如佢话呢个要开住灯。因为话光明希望咁解，咁要到咗朝头早天光，即系年初一天光嘅时候，你先可以熄灯咯。咁另一个咧就叫年年有余，咁就系话原来咧年呢个团年饭啦，或者前一晚嗰饭咧食嘅时候个鱼唔可一定要食净咯，就代表年年有余咁解咯，系哦。咁但系就团年饭应该好多人都已经食咗啦，因为而家都十点几噶啦，系啦，都可能准备去行下花市啊，庆下祝啦。但系团年嘅时候或者团年饭嘅时候，有冇一啲嘅即系一定有一啲事发生啊？我觉得 系啊，因为一人多，就系会有事发生。 系 哇，今日我个厨房嘈到咧，即系我觉得一个厨房其实。顶笼系一男一女喺入面好亲热地做饭， 系啦做饭啫， 做饭 系啦， 一多过两个女人咧就系、是。我有時有啲朋友嚟咧，佢會帶佢姐姐嚟啊。當嗰兩個姐姐一齊做飯嘅時候咧，佢哋真係好多嘢傾噶，仲傾得大聲過咧出邊，即係我哋啲師奶。 他鄉遇故知係嘛？ 係他鄉遇故知啊，咁樣啊嚇，咁啊飲翻杯咁樣嚇， 飲翻杯水。 咁跟住如果譬如我一個老人家咧喺入邊咧係點樣指揮一啲姐姐啊，即係家用姐姐 煮嘢食， 整咁大壇菜咁樣啦嚇，好緊要噶嘛今日。 係啊 係啊咁又系由朝嘈到晚嘅、哦， 系，但系点解 嘈过我哋嘅节目嘅噃？ 但系其实佢负责指挥嘅啫，点解会嘈咧？因为指挥一，之后指挥二，跟住又顺便落手教埋佢点整噶嘛。 即系其实就等于点讲监制，即系有啲个好 紧张嘅监制， 一个监制啊。如果佢以前系一个好有经验嘅导演，佢如果做个新嘅导演嘅监制， 系 佢一定会觉得样样嘢都要。跟佢嗰個方法做噶嘛，你唔係咁剪啊，啲音樂咪咁樣咁樣咁樣咁就先完美嘅，佢為佢好嘅， 同埋好多時都會親手即刻落手落腳一齊做嘅喎。 咁我阿媽唔會喎，佢成日指指點點人嚟做嚇，但一定要用佢嘅方法，一定係要啲菜一定係要咁切啊，或者啲粒一定係要咁樣切喎。 係因為煮餸呢啲一定係有分唔同嘅味道噶嘛。 係，但我覺得你講咗咁多，不你自己切啦，你又要人哋幫你，跟住你又咩喎？但係次次都係咁，但係佢哋，我覺得發現咧，慢慢知道咧，其實呢啲就係佢哋嗰個情趣啊。係。 同埋佢哋嗰个嘅传统咯，因为嗰个味道就系因为跟住佢哋去个步骤做，先至会有嗰个味道啊嘛。 系， 同埋佢真系好锡你哋屋企人咯。 佢坚持监督住，佢其实可以出咗去。 咁但系佢唔监督，佢有咩做啫？ 佢可以偷打机，好似敏达话斋，佢夜晚会熄灯扮瞓觉， 扮瞓觉。 其实佢可以偷打机， 然后将个电话摆喺个被度，但系个电话都 冇着灯。 系啦，咁令到嗰张被都着埋灯。 系啊，即系其实佢可以偷打机，但系佢冇咁做到。 系啦， 佢宁愿煮个靓饭。 咁啊，其实就系、是老人家咧就指点啲后生嘅煮饭啦吓。啲後生嘅就繼續做佢哋平時做嘅嘢啦， 就係打機 打機啦，所以佢可能嫌咦點解老人家嘈咗咁多咧，好嘈啊咁樣咯。咁而我哋咧咁其實新年咧以前就算冇 N 字嘅 N 字頭嘅台嘅，我覺得煲劇都係一個重點嚟㗎啦。你連續放成三四日喎， 係 嘛？你連一至年初一至三啦，有時仲係會加埋一個 weekend 㗎嘛。 你見電視台佢都係不停播電影㗎。即系佢都好少，即系佢都系不停喺希望大家一齐喺度睇电视嘅啫嘛。 系系系， 系啊，佢不停播好多唔同嘅电影噶。 系啦，咁我咧就最近发现咗一套电影啦。咁啊，点解会留意咧？即系讲翻即系自己嘅工作经验啦。咁我谂大家都应该知道阿刘德华先生有套电影叫《拆弹专家》啦。咁 二。 而家就有套二啦，但因為我哋香港疫情咧一直係上唔到啊嘛，咁但係其實如果香港朋友留意咧，都知道佢哋本來係咧係上呢、這、一個聖誕嘅期嘅，咁但係一直等啦，所以我而家唔係做宣傳，因為戲院仲未開啊。 但亦都因為咁樣咧，喺街嗰度見到嗰啲嘅劉德華咧個樣咧，係見咗幾個月嘅， 係見咗幾個月嘅，係啦， 因為一直都開唔到， 係啊，所以不愧係 連狂舞霸咧都係最近先見到啫， 係， 但係劉德華見咗幾個月啦， 見咗幾個月㗎啦，佢呢個宣傳真係 可能 史上做得最耐宣傳嘅一套電影嚟嘅，懷疑都係 十二月頭檔已經有咧。 咁但係咧十二月。聖誕喺內地上嘅時候咧，就 內地上咗啦， 上咗啦，上咗成兩個月啦，而家嚇。咁就有同期咧有一套咧就後生仔嘅電影，但係古裝嘅。咁咧就同即係點講咧？可以話同即係我自己冇乜聽過啦嚇嘅，亦即係可能係因為內地演員啦，我哋香港人未必咁熟啦。咁但係佢成績都好好嘅，咁就叫做情雅集喎。咁真讲情雅集，你会谂到乜嘢？ 情情塔塔嘢啦，一定系嗰啲青春火花嘢啦。但你话古装、 啊，我讲古装就泄露咗俾你听。 系咯，你唔讲嘅话，我一定以为嗰啲青春校园。 我就系谂到一样嘢，就系嗰啲叫香港小姐嗰啲咧，叫威严雅集，我就知系咩啫。情雅集系咩咧？咁于是咧，我就搜寻下啦，话睇哇呢、這个劲敌嚟嘅咁样。咁原来咧系一套好出名嘅日本嘅小说，咁佢咧就喺内地点解咁红咧？就除咗个小说本身咧，因为佢有手游嘅，即系 游戏机 嘅。咁跟住我觉得，咁即系都几劲啦。咪所谓我哋嘅 IP 啦 ，intellectual property 啦咁样。咁不特止，原来即系情雅集只系其中一套戏，就系、是、由即系呢一个咧叫。阴阳师呢一套小说嘅系列咧，就系、是、买咗个版，即、就、系、是、被买咗版权，然后改咗呢一套情雅集。咁嚟 阴阳师都系啊， 嗱阴阳师咧就其实就系阿妈嚟嘅， 系 咁因为一个电影公司买咗阴阳师嘅其中一本小说，咁就改咗或者买咗佢一个叫小说嘅概念， 系 咁所以就有一套郭敬明导演嘅情雅集啦， 系 咁就系 for 呢一个十二月上嘅， 系 咁但系跟住咧嚟紧嘅农历年咧有另外一套亦都系改编。呢、這個陰陽師嘅就叫《侍神傳》啦，咁咧就係周迅、陳坤嘅。咁我話：哇，咁勁嘅！呢一套即係只係一套小説，有咁多人爭住做埋，即係前後腳咁樣上映嘅。咁跟住我就揾阿李亞力啦，請教下佢啦。哇，點知一講就講半個鐘啦！到底之前我哋嗰半個鐘講咩？一陣間咧，請敏感時刻到咧，我哋就會重複一次啊！ 就变化，就会对。 所有嘅电影咧都纷纷一次过有好多唔同嘅宣传啊，无论喺电视机或者喺广告，甚至乎喺街都见到。咁啊，佢哋好似集合埋一齐话俾大家听，喂，真系就嚟可以睇翻戏啦咁嘅样。啱啱听过系集合啊，地球保卫队 Sea All Star。剛才一首歌之前呢，敏達人就講咗就係話呢個叫做《陰陽師》嘅情雅集，咁佢亦都話哇，同李亞力傾咗半個鐘頭， 係啊， 到底究竟有幾勁呢？請阿李亞力出嚟先。 Hello， 敏達人好，莫莉好，各位朋友好。 係啊，你好啊，好耐冇見啊。 係啊，咁我哋就講咧，即係呢一個由《陰陽師》小説系列咧，就改編咗嘅其中一套電影啦。嗱，咁另外會上緊嗰套咧，就叫叫仇咩啊？咦，叫咩神？《侍神傳》嚇，咁就周迅、陳坤啦嚇，咁咧就已經上咗喺十二月上咗嘅咧，嗰一套咧就係叫《情雅集》嘅，咁咧而家 N 字嘅頭嘅台咧就已經係擺上去，好犀利啊！ 係啊， 喺內地一上完就即刻。即係出邊有得放啦， 係首先我本來對呢套電影完全唔熟，亦都唔知道。跟住問大人同我講，其實尋日已經同我講話佢會講情雅集咁，我都咩嚟㗎？ 咩嚟㗎？魏延雅集個 friend 啊， 係啦。跟住到頭先問大人一講陰陽師嘅時候，我即刻就開個電話俾問大人睇。其實我一早 download 咗，但我未睇咋咁。 哇！ 我就係睇佢個封面，我覺得佢好似幾 hit， 好似幾好睇。就即刻就俾佢吸引咗啦。咁我想问一下啦，李亚力一定有睇到噶啦。 李亚力睇小说添啊，人哋远在1980年啊嘛。 系唔记得啦，睇嗰阵 系好系青春嘅岁月噶咋。 系 即系视力仲好好嘅时候啊，仲 视力仲好好， 你而家都好好。 系 系咁诶，大家可能已经睇过或者未睇过啦。咁但系咧呢套戏之前咧就风风雨雨特别多嘅。即係無論係因為呢個編劇啊、導演啦、同一個人啦、郭敬明啦，本身有啲問題出咗啦，跟住又有啲部分嘅畫面又俾人覺得係同某某呢個 Marvel 電影差唔多啦，總之風風雨雨一大扎啦。咁但係咧以戲論戲嘅，我哋通常都係咁啊。以戲論戲嚟講咧，的而且確咧係比我開頭嘅期望咧係高咗少少嘅。 即係你係。失望咗少少定係高咗少少？ 唔係，我係冇期望佢拍得 OK 嘅。 哦，我都覺得 OK 喎， 係啊，嚇！我見佢都好似幾靚喎，啲服裝啊，所有 係 佢係我講第一句先， 好好好， 你記住講乜嘢啊？ 好啊， 我哋快得滯，我哋咁嘅年紀都咁快。佢套戲咧好優雅， 嗯， 我個感覺就係佢樣樣嘢都好文質彬彬咧，竟然咧郭敬明因為後生噶嘛，我諗佢未過40歲啦嚇。佢話佢嗰個佢嗰種電影語言嘅速度咧，係好啱我哋呢啲老人家，因為佢講古係啲古裝嘢嚟嘅。咁啲文言文咧，即係你唔使即係。 佢都唔算文言文嘅，都係正常説話方法。 都唔係都唔係我哋而家現代人嘅正常方法， 係當然， 但係古裝人嘅正常方法， 同埋紅浸 check 下呢啲咯， 係，同埋佢話佢嗰個嘅效果咧係末日列車嘅頂尖嘅特技團隊幫佢做， 嗱呢個要講講啊，阿 Eric 啊，而家交翻俾你啦， 係啦，交翻俾你啦， 邊方面開始講？ 係啦 ，OK 嗱，首先咧其實呢個咧今次咧就當然即係郭敬明嘅爭議點，通常就係因為佢。抄襲啦嚇，咁但係咧呢一套所謂嘅情雅集， 佢道咗歉㗎啦，兼係啊， 係 佢對佢嘅抄襲道過歉嘅， 係OK， 咁咧但係咧呢個係真係買版權翻嚟嘅，即係佢係特登向原作者日本嘅夢枕墨呢個原作者咧去買呢個陰陽師嘅版權嘅，咁再改編少少啦，即係合乎呢啲電影嘅語言咁啦，咁就咁其實呢套電影都唔單單淨係一套所謂嘅內地製作電影，因為其實佢都有好多個 party 係 頭先講 CG 就係嚟自韓國㗎啦。 嗯。 咁咧，佢嘅音樂咧，電影配樂咧係日本嘅。 係。 日本嘅一位好出名嘅同埋资历好深嘅叫川井贤次嘅一个音乐人， 嗯， 咁就系即系判管弦乐嘅，全部都系， 嗯， 咁跟住佢啲服装咧，你睇到啦，都好认真嘅，虽然就唔系好睇得出朝代吓，或者佢刻意去隐藏呢样嘢啦。 呢咪叫架空历史啊？我其实都唔知佢咩朝代。 其实佢又唔算，因为佢已经改编咗个小说啦嘛。 嗯 咁啊，即系其实系改编咯。 但系佢个小说系日本噶嘛，而家又改 编， 变咗系中国，但你又讲唔到咩朝代噶噃。 佢又 但系咩朝代得嚟？佢又有个长平公主，但系你又觉知道佢唔系系咪元朝啊？ 明朝， 明朝啊，系明朝 啦， 系。 但系如果系女皇帝就系武则天啦，即系唐朝啦。咁但系嗰啲科技又唔似啦。 嗯， 总之就系咩朝都得啦。 系 咁总之佢系一个，你咪当佢一个中国式嘅魔幻主义电影睇都得嘅， 系 咁，只不过阴阳师因为真系好出名嘅，第一佢小说已经系好出名啦，本身攞好多奖啦，咁亦都有好多翻译啦，即系其实都好多集嘅，其实我冇睇晒成个系列嘅， 嗯， 因为其实佢出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岁三岁， 哇咁多 十几本嘅，系啊、 嗯， 我大概睇咗一二三四五本到啦， 嗯， 即系五本到啦， 系 咁，所以咧，其实佢其实咧，每一本小说咧，都系嗰两个主要人物嘅，即系阿程明啦，同埋呢个袁博雅嘅。 嗯， 咁就其实个成个结构咧，有啲似福尔摩斯嘅， 系 即系福尔摩斯同华生啦。不过佢哋就唔系查案啦，系查妖怪咯。 系 啊，咁佢呢个电影咧，就同小说有少少距离嘅，虽然人物一样吓，但系程明咧就继续程明啦。 嗯， 咁博雅咧就变咗系一个。有法力嘅人啦， 咁系边个系赵又廷，即系做边个啊？ 程明系程明， 咁咪即系每集都有佢两个咯。 嗱有下集嘅喎， 有下集啊， 邓伦同埋赵又廷。 听讲佢哋好似拍两三集都系摆，即系我谂喺内地上完之后会再摆 N 字头。 暂时我睇到资料系两集，即系其实仲有下集嘅，有续集嘅。 系 咁就未到啊，即系未公布啊，因为好多后期制作啊。 嗯， 咁就佢改咗少少嘅，就系呢个阿袁博雅咧，呢个原本系一个你当系天王。嘅皇宮嘅座前侍衛咁上下啦， 嗱去到呢一度啦，暫時就講到原來就係呢個天王嘅侍衛， 淨 係 介紹咗介紹咗同埋程明啫， 係啦，之後又係點咧？我哋先聽一節十點半嘅新聞，十點半新聞翻嚟繼續咧，敏感時刻咧會講呢個情雅集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因应疫情关系，黄大仙祠投柱香仪式将会在午夜十二点以视像直播形式进行，不开放与公众参与，传媒亦都不能够入场采访，为近百年以来首次。息息员早前表示，数名息息员代表会在祠内进行祈福仪式，并且在社交专业直播，市民亦都可以同步在家中向狮子山方向祈福。黄大仙祠下午四点半之后关闭，有市民在封完之后到门外参拜。有市民对于投柱香仪式不开放与公众参与，觉得气氛较差，但认为健康较重要。另外，市民在正月初一至十五期间，如果要到黄大仙祠，必须在正门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或者向职员登记个人资料。再多八座楼宇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葵涌石梨村石宜楼、太子道西英美大楼、红磡嘉围村嘉廉楼、沙田和斜村富和楼、将军澳显明苑、大角咀富多来新村富电楼、太和村丽和楼以及深水埗庆华大厦。 食物及衛生局表示，任何由上個月29號至本月11號曾經身處有關地方超過兩小時的人士，需要於本月15號或之前接受檢測。受檢人士若果在本月9號至11號已經進行檢測，會視為已遵從強制檢測公告的規定。政府部門將於下星期四起全面恢復正常公共服務，全線郵政局將於18號起恢復正常營業時間，稅務局亦都由當日起恢復正常公共服務。另外，運輸署轄下各牌照事務處、駕駛執照記錄辦事處等會於本月18號起全面恢復即時申請的櫃位服務，處理各種牌照、車輛檢驗服務和其他相關服務的申請。緬甸連續第六日有民眾上街指責軍方發動政變，在首都內比都和最大城市仰光，成千上萬民眾湧上街頭參與和平集會或者遊行。在仰光的國家央行外，一批示威者高叫不要翻工的口號。一名參與示威的銀行僱員說，自己不會一個星期或者一個月就半途而廢，決心一直示威，直至國務資政昂山素姬和總統溫敏獲釋。中部城市曼德勒和南部的土雅都有示威者高叫恢复民主的口号，而在善邦，在示威者穿着当地传统服装乘坐渔船到湖上抗议。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朝清凉，最低气温约1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是日间温暖，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 73%。 接着是财经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1,474點，升3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3,919點，升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4.75，瑞士法郎0.891，加元1.267，人民幣6.416，英磅對美元1.383，歐元對美元1.214，澳元對美元0.7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25。伦敦金每安士是买入1,841.71美元，卖出1,842.48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二人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今年是辛丑牛年，是人都知啦。但其实在西洋占星学来讲，我们已经进入水瓶时代，到底会怎样呢？ 会有些什么是印证这个时代的人呢？他就说有一些叫划时代的事发生，人的自我主义会加强，如果缺乏了爱，贫富悬殊会极速发生。 大年初一晚和年初四，彭晴、魔力还有新心灵导师莎拉 特地节目《水瓶时代十二星座新趋势》，记住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敏感时刻。 喂，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个新闻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头先咧，敏大人同阿李亚力啊，就讲到咧，就呢个嘅《情雅集》啊， 讲紧自呢一个阴阳师系列嘅小说， 系啦，就系讲咗主角嗰个职诶，嗰、那个饰演个职位系咩啫？ 讲阿晴明同埋阿博雅， 博雅 系啦。 咁當然啦，呢期就興我哋叫 CP 啊，炒 CP 啊，即係一對 couple 咁樣玩啦。咁有男有女，有男男男男啦。 CP 係咪咩 couple partner 咁樣啊？ 咁上下啦，其實好多解釋嘅，不過我哋通常都就咁叫 CP， 即係等於係啦 ，CP 值我哋又叫 CP 啦。總之 顏值又係 CP， 同埋性價比又係 CP， 而家好多 CP。 冇錯，咁總之大家 feel 到係咩意思就 OK 啦。咁佢其實個故仔咧，同原著小説咧都冇乜直接關係嘅。咁人物就唯有晴明係保留大概一半到啦，咁佢背景亦都有少少唔同嘅。咁但係姑娘你有冇睇過原著都好啦，如果單獨睇一套電影嚟講呢，咁其實佢都交代得幾清楚㗎啦。即係每個人物嘅背景啊，佢嘅身份啊，佢嘅關係啊，其實都交代得唔錯嘅。咁同埋雖然佢包裝呢係一套妖魔鬼怪片啦，咁但係其實敏大都睇完都同意噶啦，即系其实佢好着重咧系嗰份情， 系 即系无论系两个男主角嘅情啦，同埋女主角都算系女主角吓，女主角 吓， 同埋公主同埋佢高，佢嘅护卫啊，即系公主同护卫嘅一段，即系又好似现实嘅，又好似迷幻嘅一个感情关系啦， 即系雾水啦， 佢又唔系雾水嘅，因为嗰个穿唔穿好咧？因為嗰個護衛咧， 唔好穿，唔好穿，唔好穿。 哦 ，OK。 因為我 download 咗，唔好穿。 唔好穿，但你要講喎。 即係個護衛咧，個身份咧係由首先係撲朔迷離嘅。 嗯。 嚇、啊，咁跟住咧就係、是、即係其實你喺個一個我哋而家嘅講法就係一個備胎男咯。 嗯。 大家明唔明一個備胎啦？ 即係試備胎啊！即係其實水土咯。 哦 okay、 但係嗰、那個即係我覺得佢入面咧，有我跳一跳啊，你啊嚟噶，你講緊人物啦。但係我一嚟咧，我就會俾佢嘅主題吸引嘅。其實有兩個主題吸引嘅、 嗯， 因為佢第一 個，即係佢就算一個電影入面都有幾個主題㗎。 你有啲十嘅啦嚇，但係佢個真主題或者係副題咁樣啦嚇，即係有時講你呢個主題講真愛，但你入面可能有少少母愛噶嘛，係咪啊？咁第一樣嘢就係話，即係人世間咧最短嘅咒語咧，就係你個名啦，魔力 系咪啊？即刻系啦，即刻认 系啦，即係佢逢真，我覺得呢樣嘢咦，好都幾新喎、啊！你喺呢啲点讲啊？呢啲魔幻片啊，或者系即系你点去 curse 一个人咧？你等下你打小人啊，你都要有个人嘅名啊嘛吓、 啊。 只要你有个 label 或者叫标签啦吓，你个名都系一种标签嚟噶嘛。其实你就中咗某个咒。其实我觉得诶，佢、好一句说话已经讲咗咯，即系点 吓 讲咗呢？ 因 为 呢 个 喺原著里边已经提出噶啦， 喺、 原著嘅小说里边，其实佢都喺第一集已经出过呢一句好经典嘅一个 conclusion 啦吓， 咁呢个比较少，即系我觉得少啲其他古仔系讲，哇！你个名对于你，即系我哋中人讲嘛，唔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咁啊，呢个都系讲话你个名就系你个咒啊嘛，系咯。 系啊系啊，因为佢因为每个物件咧，其实咧喺有个名之前，佢都系佢嚟噶嘛。 嗯。 吓，譬如一棵花。啊！一茶花，山茶花，咁佢、你冇名俾佢嗰阵，佢都系山茶花，佢都系花嚟噶啦，系咪？咁自从有名俾佢，人类俾咗呢个叫山茶花之后咧，佢就变咗系山茶花。咁呢个就 系 限定咗佢嘅存在嘅意义同价值。 你讲系嗱，譬如你讲一个 深层嘅讲法， 越嚟越出名嘅事件或者系人，其实就越嚟越麻烦噶噃。 系 系啦，咁亦都有 个个认得啦嘛。 系啦，其实名字呢样嘢话，譬如你可以叫佢叫做喜马唔系叫咩珠穆朗玛峰咁样，但系嗰边好似唔系咁样叫噶嘛，西人叫Mount Everest 噶嘛，啱嘛？咁样咁啊，大家其实同一样嘢，大家叫法又唔同。咁我觉得佢讲名字呢样嘢咧嘅呢个主题咧就已经好得，而佢后边嗰度咧。即係嗰啲情節咧，就真係去到尾係同你嘅名字有關嘅。咁啊，第二樣嘢咧，我覺得好冧嘅，就係有一個人一生一世去守護你。 哇，好冧啊！呢、這個 佢有句Eric 嘅咩？佢嗰個四字咩？守護終身定唔知乜乜咁，一生侍奉守護終咁，即係四個字四個字嗰啲咧，對聯咁樣咧，又古裝啦。我覺得好冧啊！ 係啊， 係。 仲要被侍奉嗰個真係好長命 嘅。係、哦、啊， 佢連 Eric 都你啊，你都話佢冧喎。 跟住其實佢係講兩樣嘢喎。嗱呢樣我就係啱啱學嘅啫。咁、嗯、阿摩你知唔知咩叫色神啊？ 鹹濕嘅神， 唔係嗰個色啊，係款式嘅色啊。 哦，唔知 系啊，色咧喺日本话嚟讲系即系 service 侍奉咁解，咁即系譬如我系即系譬如你一个即系你佢啊博啊同埋咩，佢系咪叫啲叫佢叫大师定叫咩话大人咁样定先生咁样噶佢嚟嘅吓，即系咁佢哋系一啲 色神啦， 佢唔系色神吓，佢系老板吓，佢系一个 哦，佢啲僆就系色神啦， 系啦，佢啲僆即系譬如我系一只妖，我只猫妖，咁你就收咗我啦，你收养咗我，我就系守护你终身嘅色神。哇，呢样嘢好浪漫咯， 嘅 Pokemon 咯。 啊，扑街系啦，就扑咁样 放佢出嚟，保护我哋。 系 呢样嘢系就唔系话你即系点啊？系唔系猫星人守护？即系而家我哋守护猫星人噶嘛？但系而家系猫星人守护你，好浪漫咁样咯吓。 咁同埋呢套戏仲有一个点咧，我哋琴日讨论咧就系话佢啲感情表达咧系完全唔使掂到嘅。即系手又唔使掂啊，就唔好讲石啊，石都更加冇可能。 即系佢用言语就表达晒所有嘢啦。 佢用啲推嚟推去，拉嚟拉去。 成套戏咧系冇乜 physical touch 嘅， 但系会唔会觉得好掹整先睇到？ 唔系啊， 明明可以掂。 我觉得好睇翻，即系点讲啦？而家啲后生仔梗系唔够冇劲，喂嘴啦嘴啦咁样噶嘛。但系以前我哋细个睇情书嗰啲咧，嗰啲爱情电影咧，即系阴阳相隔，你边有得嘴啫？拎住封信啊，或者叫我惊 Kenneth 家噶，挨住但系对个山叫咁样， 跟住 吓咁你就佢已经有翻呢种浪漫。我觉得其实佢有一种久违了嘅情怀，竟然系呢个导演啊， 古装片 系古装片系啊，古装片都有啲嘴噶嘛，有啲揽噶嘛。 系啊，而家啲先进版。先進式的古裝片是全部是現代人的方法 的。那這套呢就沒有的，所以我就會覺得它有一些怎樣切入點或者有些風格呢是挺想到我了。那喂，我們聽首歌回來，然後就我可能太激動，我掛著說，請給 Eric 說多一點。 一会停脚步，走遍了荒土，四处追踪，有半信号，无退路。踏入梦幻群岛，冒着海浪和风暴，不理那关卡，那地图，多远也好，就算再高，终有一天。趁热闹刷新，最后胜出这段斗争，尽我能全程营救，只有良朋用岩流波，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跌上木朝向冠军。力量逐渐燃耗，日落下地球赤道，方向找不到，仰看星光，脚踏阔步，无却步，汗滴散落尘土，尽是窄路和弯路，总要走一次我命途，跑过最终就会更好，只要双腿未老。有力旷野与丛林，前游湖泊，穿波云层，艰难刷新，最后胜出这段斗争，尽我能全城营救，只有良朋勇敢流过，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而上，目朝向。 世跌倒，毅然跑向未知，心无惧，断气也前行，茫然迎接，爆发潜能，地六刷新，每步如初，指点时光看快腾，从来无悔，与你同行，何时能够再次联盟，角逐竞争，这次游戏是场仗。 是啊，我哋一齐咧都展向未来，唔好再望翻转头啦。因为一阵间仲有一个钟头多少少，就到十二点钟噶啦。啱啱听过嘅系 Tonic 嘅《不一进不退》。在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敏大人李敏之外，仲有李星啊，李亚力啊。我哋而家啱啱讲紧嘅就系呢个情雅集。 系，嗱，咁我哋讲剧情嘅就，因为其实佢同原著冇关系嘅。如果大家真系想睇原著或者 feel 下咧，其实咧《阴阳师》咧日本版已经拍过三套噶啦。 系。 咁啊有。 系卡通定系真人啊？ 真人 都拍。 头一二套咧系几好嘅，系唔错嘅。 嗯。 咁第三套就唔知佢做乜嘅。 咁我都系咁噶，通常都系咁 嘅。系啊系，因为变成唔系电影啦嘛，第一二套系电影嘅，第三套好似电视电影咁样，即系不值细啲啦。咁其实咧喺呢个情雅集之前咧，呢位原作者嘅作品已经搬过上中国嘅银幕噶啦，就系《妖猫传》。 嗯，《 妖猫传》咧，但系个背景就唔系阴阳师嘅，即系唔系晴明嘅。 嗯， 咁就系另一个叫空海和尚嘅一个古仔嚟嘅。咁所以其实由中国嘅观众对于呢个梦枕墨嘅作品咧，唔算太陌生嘅。 嗯， 吓，咁但系咧就有期待，就当然会有失望啦。咁所以有啲会喺原著嘅立场去睇套戏。觉得有啲咩唔好，有啲咩唔好，有啲咩唔好。咁尤其是两个主角啦，晴明同阿博啊个关系咧，其实真系唔系咁样嘅，即系其实比较奇特。 我睇电影，我觉得佢有啲 BL 啊， 系啊，少少噶。 所以可能女观众会觉得好冧。 系咁，佢就咗少少现代嘅观众咯。咁但系如果系一路睇开原著，就会觉得吓，点会咁噶？ 原著有冇咁咩噶？我觉得佢有达以上就 BL 以下咯，佢而家。 原著是沒有的，原著是真是這個福爾摩斯和華生咁樣。 是。那福爾摩斯和華生是不是呢？應該不是啦，各有女朋友的。 是啊不是。但是呢，我們可以從一個欣賞的角度去看的。第一呢，其實整個 production 的製作呢真的非常漂亮。我特別喜歡他們住那間個店。即是他們四，因為他有四個法師去，可以講的故事 的背景就是有四個法師。要去呢、這個上都，跟住咧就即係去京都啦，呢個城市咧，咁咧就要開啟四隻神獸，咁開啟咗四隻神獸咧，就可以保護呢個地方，就可以壓制住一隻叫禍蛇嘅大怪物。OK， 咁就好簡單嘅啫，其實係啦。咁但係佢哋一齊去到噶嘛，四個法師咁就一齊去入住啦。哇，嗰、那個佈局設計咧，呢、這個真係一讚。佢係混合咗呢個四合院，仲要有梯田式嘅佈局嘅，即係佢嘅中間係一個池啦，跟住咧就會 你上四方一個口字啦， 係啦，但係佢又唔係工整， 但係佢個口字咧就唔係平面，係高高低低嘅。我唔知道你阿莫咧有冇睇過咧，有一啲相片咧，就係好似一個啲樓梯咁啦，可能行嚟行去都行唔到上去咁樣嗰個感覺。佢而家就有 好靚嘅，即係嗰間屋真係好靚嘅，設計得好靚。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咧就基本上啲服飾都幾讚嘅。我睇啲資料話咧，佢哋咧因為佢兩個都戴住頂帽咁。咁所以咧，因為頂帽咧好高、好長、好容易擺歪，佢哋成日咧就為咗頂帽咧要重拍嘅，即係NG 咗，又要拍過咁樣。 我知道係台灣嘅設計師做嘅咯。 都可能是我未睇到嗰個背景。咁總之就呢個又係一個特色啦，即係佢哋個服裝 叫黃眉啊，個設計師， 好認真下嘅。咁最另一個要欣賞咧，就係小鮮肉啦，啲女觀眾好中意噶啦，即係我哋一路睇開咧韓片啊、韓劇啲小鮮肉咧，嗰啲肌肉咧，咁我都覺得嗰啲肌肉咧真係太肌肉啦，即係同呢個無面超人差唔多咯。 但係唔係 CG 嚟噶嘛？ 唔係 CG， 陣間原來都係。 唔係，咁咧情下集去到後段咧，有一都有打嘅，咁都係即係要赤裸上身啊！我哋叫兩個男嘅角色，咁咧。哇！嗰啲線條即係連我係男性都覺得呢啲線條真係靚， 我反而感覺唔到。但係Eric 讚咗我，咁你嘅意思係咪即係話佢唔係好似即係譬如佢唔係好似 Fast and Furious 嘅男主角光頭佬係咪啊？嗰、那個叫 大嚿石 阿 Rock 啊，係佢就似翻李小龍咯，即係你佢係點講？ 鋼條啲嘅 中國人嘅身材應有嘅 muscle 嘅發展 係啦，係，但係就好靚， 就唔係西人嗰只， 唔係向華嘅， 佢嗰個練得好靚嘅，唔係，總之唔好凸起嘅咯， 係 啲線條好靚，好似畫畫咁樣， 係網上好似睇到，我頭先都睇到啲， 係嘛， 你睇完套戲你就會開始咩㗎啦，明白 的？即係所以你即係佢係咁樣喎，佢係點講？上面打大赤蠟咁樣打，所以你一係就睇佢打，一係就睇佢打大赤蠟，所以都係其實係 double 嘅享受嚟嘅。 係咁，你嘅三點啦。咁啊，另外最後一點就係、當然就係飾演呢、這個。公主嘅叫王子文，演员个名叫王子文，咁饰演公主。其实我比较欣赏佢演嗰种冇人爱，好渴望有爱，但係佢又唔可以动情嘅呢个矛盾。咁呢个系成个戏嘅最紧要嘅一个关节位嚟嘅。咁但係即大家要去睇完先理解點解佢又好鍾意被愛，即係好想愛又被愛，但係又唔可以動情呢，咁係一個重點喺呢度。咁所以加埋呢啲因素呢，其實以戲論戲計呢，其實佢係唔差嘅。即係我都會覺得有65分啊70分咁樣。即係你話有其他因素就其他嘅事啦。咁都係好不幸地就係因為撞片啦，因為周迅版嘅侍神傳又嚟啦。咁侍神傳呢都係陰陽師嘅。咁但係佢係改編自手遊嘅，佢又唔係改編自小說嘅。 哦，咁紅啊！佢個 IP 好似乜嘢無所不在啊， 係咯， 小說啦、電影啦、 仲要因為唔同版本而再做唔同嘅電影喎。 係啊， 係啊，係啊，冇錯。咁因為佢呢、這個即係、就是、原著呢、這個夢枕莫嗰個 IP 真係好強，因為佢諗嘅嘢真係同埋已經好多年前諗落嚟㗎啦。咁所以而家都冇乜人。新一代嘅作品我睇下都未見到有一啲可以突破到佢嘅框框嘅。咁當然啦，如果睇小說呢就會覺得真係好來來去都係嗰啲位嘅，因為佢哋就係查案啦，跟住就係妖怪啦， 中間突然間你覺得似金田一嘅。 係我都問一問點。咁完全都係 古裝金田一咁喎。 但佢哋就好優雅囉，即係喺呢個電影裏面就覺得比較文靜啲成件事，就算佢打嗰陣咧，都係比較文靜嘅。 但出嚟都精彩嘅，所有嘢唔悶 嘅。 Overall 係精彩嘅，但係你話問套戲係咪可以短啲咧？我又覺得中間有啲位又真係可以短啲，但係基於佢要咁優雅咁講嘢咧，就冇辦法係長嘅。 即係佢唔係長咯，佢係慢。 所以但睇下冇你睇完有咩感觉， 系， 但系起码有小鲜肉睇， 系啊， 系， 最靓仔睇， 系，喂，多谢 Eric 啊，出年见啊， 系啦， 后年见，系， 好 OK， 拜拜。 似凌霄殿， 齐声恭祝你有个欢乐年， 歌歌舞舞共欢庆， 杯杯邀声共欢宴， 年年欢乐欢乐年年， 欢乐年年欢乐年年欢乐年年。 春花，人人都爱她。 好一朵迎春花，迎来大地放光华。 好一朵迎春花，花开每一家。 好一朵迎春花，茂盛艳丽春色。 风行五星贺新年啊，咁就有一班嘅群星去主唱嘅。咁好啦，一阵间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就会有联播节目。今次有个特别节目嘅，叫做《广东广西我想投注香》。咁今晚咧，我哋敏感时刻咧，亦都嚟到尾声啦，同大家再次拜多次早年。敏感时刻咧，就预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好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下年见。